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想起你就想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你就被我再要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你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可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6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清明节假期期间，旅游市场供需两旺，全国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0.93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390亿元。2016年，我国邮轮出境游的旅客达到212.26万人次，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91%，而入境的境外旅客13.87万人次，同比仅增加8%。2015年，我国邮轮游的出境旅客次数为124万人次。国家旅游局近日通报，截止到目前，已立案调查86起旅游违法违规案件，预计罚款逾300万元，取消14家购物场所星级资质和团队旅游接待资质，停业整顿8家旅游购物店，关停40家涉嫌不合理的低价游的网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近日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从投资级最低一档下调至垃圾级最高一档。受此影响，南非的货币兰特再次大跌，当日跌幅近3%。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B。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黄昏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这轻柔的旋律，将我们的逝去的记忆慢慢映入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三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分，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用心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都是甜蜜心碎，是你的冷漠还是温柔，是瞬间热烈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盯住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我一样心的轻轻不可能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100%是你。 思念被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了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是缘分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都是甜蜜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诱惑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静静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我一样心的轻轻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yeah. 心却是那么苍茫。年复一年，世界变得如此繁华，可我感觉却是那么荒凉。像个无家可归 想我走不进 着接受他们没有条件、看着你单飞飞出我的视线，没回报别好嫉妒你头也不回，日以继夜想念又在眼里作祟，我无言相对，樱花在风中翻飞，我给我的一切也爱你的直觉，也是爱的像天上那的完美，向你擦肩而过，我的泪、对你的感觉，我的心却跟了颤抖离别，想你爱已花美，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 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你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德你， 万年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 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枕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三颗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那春天已经到来，天气渐渐转暖，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对不对？那游玩的疲劳再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这样的话行车在路上是相当不安全。那三颗交警也是给出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那驾驶人在出车前呢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费1033，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 继续和你说，只是不受这友谊的 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一种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一种感情任时间过去抹不去，有一个人在这再闹也不舍得离开，其他都远去。 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情呢，就是忍让。有一些人爱着你却不愿意让着你，因为忍让需要对方付出改变的代价，或者是生生把脾气给吞回去。给钱花是容易的，陪着你也并不难，但真的可以默默改变和忍让是最难的。看一个人对你好不好，要看他被你改变了多少。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的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的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为什么非得是夕阳？站在这里眺望。 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1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度。廊坊明天阴，最高气温24度。首都北京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近邻天津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另外，4月10号开始，我市和首都北京会实施新的一轮尾号限行政策，需要您提前关注。要不要试试看自己来 DIY 一杯非常好喝的玉米汁呢？来分享一下做法，把玉米粒和一碗水倒入到搅拌器当中，打成玉米浆。玉米浆和水再倒入到锅里，大火煮开，然后改小火煮10分钟。煮的时候经常用勺子搅拌一下，煮好的玉米汁会有渣子，需要用筛子过滤过滤，然后趁热放进去白糖，这样就完成了。闲下来的时候做一杯这样的玉米汁来尝一尝吧，相信在做的过程当中心情也是非常放松的。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3天2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成美汽车城地下1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有时候你可以预料到某一段感情的结果，于是努力拖延它的到来，可是你拖延的再久，该发生的依然会发生，而且会伤你更深。当你经历过足够的事之后呢，你就会明白一切坏结局最好呢是尽快来临，只有已经发生了的坏事情才不够坏，只有还没有来的好事情才足够的好。否极泰来，我想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不对？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远远地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 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人错过了就是不在了，而有一些人只是错过了你才存在。有时候错过是一场悲剧，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呢，错过其实都在拯救我们。但凡能够错过的，其实都不是适合我们的。就算你再爱，那又怎样呢？并非所有你爱的人都爱你，并非所有你爱的人都适合你，对不对？所以呢，错过我们也就坦然地把它当成无缘无分。 我的歌声 是你陪着我孤独，让我没有空哭泣，因为有你我有了出息，不用被陌生人联系。是忍不住在一起， Hey!

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吹，用你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泪。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选爱人的时候呢，选能力真的很重要，选态度呢更为重要，但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有态度能让你感动就放弃了能力的选择，因为一个无能的人可以感动你一时，却很难让你爱上一辈子。爱人不需要强大到让你崇拜，但至少要有保护我们的能力，不是吗？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再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片片微笑深邃的人啊，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你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春如藤花，岁月如流沙，天再高，地再大，也容不下寂寞的感情要潇洒。再等再生的花蕊也会枯萎，用情再生没了感觉，总难挽回。陪我到终点又会是谁？沉默其实激情过后无聊的消遣，谁无怨谁无悔，在皎洁浪漫的月也有残缺。当繁华褪尽未了的情啊，在缠绵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上交公告，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天津城建道桥有限公司将对马黄线一中路口至大桥庄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断交公告，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廊坊市恒通达道桥工程有限公司将对侯潭县公庄子至卢庄子桥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市旅游局日前组织开展春季旅游行业综合执法检查，打击旅游行业违法违规行为，整顿市场秩序，有效排除各类安全隐患，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此次春季旅游行业综合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星级饭店员工服务技能和安全培训情况，针对旅行社及分支机构重点检查了旅行社旅游路线安排是否合理，是否完善消防台账及应急预案，强化用车管理，加强对司乘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引导，是否与游客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积极建议或赠送游客投保人身意外险，积极组织演练，确保员工熟知救援常识。在 A 级景区、省市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文化旅游示范点、星级文明生态农家院，重点对防火、防盗、紧急救护、危险地段的防护设施、防护器材、警示标志等进行检查，督导企业积极组织演练，确保员工熟知救援常识。下一步，市旅游局将加强对旅游企业的检查和教育，提高旅游企业服务水平，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按照执法程序下达执法文书，给予相应处罚，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立即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同时建立隐患问题排查台账，确保不漏一家企业，不放过一个重点环节。为确保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市交通运输局结合交通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路域环境治理，打响蓝天保卫战。春季来临，秸秆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在定时清理公路两侧红线控制区和边沟积存的农作物秸秆、树叶等垃圾的同时，按照早发现早处理的原则，派驻专人24小时对辖区内农作物秸秆、树叶等垃圾进行全面监管，发现焚烧秸秆苗头立即进行制止。为确保路域环境干净整洁，他们还组织了100余名养护职工开展路域环境清理整治工作，重点对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垃圾、杂物、废固物、淤积物、排水沟、边沟、过村路段、边涵两侧、公路路口两侧以及路界范围内飘挂物进行及时清理。与此同时，市交通运输局还组织执法人员采取固定与巡查相结合的形式，在全市主要路口重点路段24小时不间断地对货运车辆超载、超限、冒黑烟及货物抛洒、散落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做到查处一起、消除一起、教育一起，形成严管高压态势，使道路二次扬尘得到有效控制，路域环境明显改善。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爱护眼睛有诀窍。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加强对眼睛的保护外，还应当在饮食中多摄入一些有利于眼睛功能的营养物质，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维生素 A 是维持人体上皮组织正常代谢的主要营养素，能有效维持眼角膜正常，不使眼膜干燥退化，并有增强在暗光中视物能力的作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晶状体的成分之一，若体内缺乏维生素 C， 易患晶状体浑浊的白内障，故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等。 多摄入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是参与包括视神经在内的神经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并有保护眼睑、结膜和角膜的作用。红盾情今天播出，市工商局注册业务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一、三河市工商局注册大厅，受理办理全市范围内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所有企业注册登记，受理办理地址除去位于燕郊的所有企业注册登记，受理办理需前置审批的所有企业注册登记，受理办理企业名称行政区划为廊坊或河北的所有企业注册登记，受理办理企业名称行政区划为廊坊或河北的所有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受理办理全市所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受理办理地址位于居阳镇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受理办理除去三河市局工商注册大厅受理办理的所有企业注册登记，受理办理地址位于燕郊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三、段甲岭分局，受理办理地址位于段甲岭镇黄土庄镇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四、高楼分局，受理办理地址位于高楼镇齐心庄镇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五、市场分局，受理办理地址位于建兴市场内新村市场内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六、杨庄分局，受理办理地址位于杨庄镇李齐庄镇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七、黄庄分局，受理办理地址位于黄庄镇新集镇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禁止在三河市区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告。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联合制定了《三河市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实施办法》，并决定今年在城区开展禁止生产、销售、焚烧祭祀用品专项行动。现就城区禁止露天焚烧祭祀用品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禁烧范围，三河市东西市区城区环路以内禁止焚烧祭祀用品。二、禁止生产制造、运输、经营、销售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禁止在城区内露天焚烧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三、对城区道路两侧、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由市综合执法部门和燕郊高新区管委会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按照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87条规定，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居阳镇政府、黄土庄镇政府、燕郊镇政府、高楼镇政府、居阳西大街街道办事处、鼎盛东大街街道办事处、行宫东大街街道办事处、迎宾北路街道办事处、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各相关村委会、居委会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负责本辖区和门前五包区域内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劝导和管理，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和拒不服从工作人员劝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对于违法生产、经营、销售祭祀用品的，由民政、工商、公安等部门依法进行查处。五、公共焚烧地点，在三河市东西市区城区外环路设置公共焚烧祭祀用品炉具，倡导广大市民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三河市综合执法局、三河市民政局、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河市公安局、三河市环境保护局、燕郊高新区管委会。2017年3月 全新搭载的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带着目光。

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要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要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关于过去的岁月，你错过了哪些？为什么会错过呢？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关于过去的岁月，你都错过了哪些？为什么会错过呢？ 别说不可能，有点弱女去爱别人，我的心会恨，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圈住矛盾的灵魂，不是阀门的香草，就是发疯的沉沦。想你心的午夜零点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距离昨天只一数个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是完美就是破碎，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仍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距离昨天只剩个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像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距离昨天只剩个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Thank you.

重来。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错过了哪些，为什么会错过。这时候看到海飞说，我不知道现在说前半生是否为时过早，如果让我说的话，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妈妈在我上高四的时候去世，现在还依旧记得妈妈在我还小的时候呢对我们姐妹说的话，长大要把工资交给我保管。现在想想姐姐已经做到了，是多么的幸福，如今的自己有点能力了，却是什么都没有做到。有时候想想多半还是妈妈的此事锻炼了自己，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可这代价太大了。确实是代价比较大，但是我想如果妈妈的离世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成长或者是改变的话，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对不对？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被爱太沉重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的流鼻。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想来忘去你。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再次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Isolation 像逐渐迷失你，期待下雨，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后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孤井打发的梦。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那孤井打发的梦。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是失去的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把无情打发的梦。

4006716456，4006716456。 是自己能够确定，抱有纯净的勇气，坦然的心，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如果风沙扬起你我泪滴，抓紧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草原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你总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错过。这时候看到刘妹说， 漫漫人生路，是非对错有时候真的无法定义，蓦然回首走过的路，抓住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有的无法弥补，有的无法后悔，而我唯一后悔错过的就是错过了最佳学习时光，错过了就永远抓不回来了。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微笑面对生活，抓住今天，展望明天，不要让错过和后悔再次来过，努力加油。如果错过已经成为事实，就得面对事实，接受事实，随遇而安，鼓足干劲儿，寄希望于下一次的浪漫邂逅，这才是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积极态度，而不是面对错过感叹不已，甚至是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不然的话只会是终日忧愁，自寻烦恼，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斐，我们明天见。 思念是一种寒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能。